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排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首先来关注一组舞台演出。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翁话剧《暴风雨》将于8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修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由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明天以背叛与救赎为主题的戏剧沙龙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办，届时话剧《暴风雨》的主创将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欢迎听众朋友们参加本场戏剧沙龙活动，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正在地质礼堂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8月19号。开心麻花730宠粉日活动已经开始，从现在开始到本月30号，登录开心麻花官网购票，观看《嘻哈游记》《理查的姑妈》《乌龙山伯爵》等多部爆笑舞台剧，都可以享受买一赠一的优惠。2018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正在海淀剧院上演，演出将持续到8月5号。电影音乐交响武侠《谭盾与美杰》三重奏音乐会今晚将登台国家大剧院，用大提琴塑造的玉娇龙，小提琴表现的飞雪，还有用钢琴表现的对爱执着的青女，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将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携手美杰三重奏的吕思清、秦立威和孙颖迪三位演奏家重现电影配乐。再来关注一组展览方面的信息。昨天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国电子商会、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作为我国首个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会，本届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20号到22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以数字经济引领未来为主题，力争围绕企业需求搭建起一个全球合作交流的大舞台。大潮起珠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今天开始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动漫原画特展《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展览将持续到10月14号。炉火正红王建中玻璃艺术展近日在国家大剧院艺术沙龙展厅开幕，展览将持续到8月12号。水墨复兴会第二届学术展暨周林俊水墨展《一带一路竹石一一》正在东艺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31号。本周日，位于石景山狼园 Park 艺术园区内，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工艺书房即将对外开放，由石景山区文委和石景山图书馆提供的6000多册图书已经就位，今后市民随时可以来这里享受免费的阅读体验。最后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 国际足联近日在官网上公布了2018年世界足球先生奖项的十人候选名单，除近年来垄断这一奖项的 C 罗和梅西之外，新科世界杯冠军法国队也有三名球员入围，他们是姆巴佩、格列茨曼和瓦拉内。以上内容是由小鱼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四环安慧桥到学院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了。周五呢，我们是小夏推荐板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哎，真的是现在很热很热。我看过很多的这个网络的数据，包括收视率的数据。这部电视剧现在现阶段都是每晚黄金时段的 number one 啊，每晚啊，大家记住，因为它现在是在央视的一套热播当中。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其中的一位演员来到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这部剧，也要推荐他饰演的这个角色。那这部电视剧呢，就是现在央视一套热播的《年年岁岁事事红》。我原来老觉得它像一个绕口令，就是绕口令， 岁岁年年事事红。 完了，这个绕口令没绕对啊，岁岁年年啊，年年岁啊，好了，岁岁年年事事红。嗯，这个名字，总之了，大家一定会看到这，反正这七个字的某种排列， 就记住它是一个大柿子就可以了。 对，就事事红说对了嘛？ 对，事事红， 年年岁岁年年啊，到底啊是岁岁年年， 对的， 对，岁岁年年。那现在呢，大家在一直播上面看到的，我已经把镜头转过去的这一位，就是在其中饰演王嘉荣这个角色的青年演员王成阳，欢迎成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王成阳，在《岁岁年年事事红》中饰演王倩华的小儿子王嘉荣。 嗯，哎，这个刚才咱俩在闲聊的时候还说 啊， 这个角色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特别招人 不待见的。 对，就是，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生活当中的成阳是这不是？不是这样啊，不受人待见，我们今天就不会邀请他了，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男孩。那诶，为什么会接演这部剧？在其中我们这个角色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包括跟倩华姐的这样一个搭档啊，就是这次演你的妈妈。 对的， 跟他中间会有很多的对手戏，今天会跟我们来解密，也不叫解密， 一探究竟。 对，分享一下这部剧的这个拍摄的过程。 是的， 还有一个亮点，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问过程阳了，待会儿再跟大家来分享、嗯、这个角色在今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戏，重头戏， 重场戏。 嗯，今晚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央视一套的岁岁年年是着红，有没有说对？ 耶、yeah. 对，这当主持人啊，就是这口条要好， 反应很快。 对，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今天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跟程阳在聊天的状态，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哎呀，蔚蓝海洋在江湖说，我刚才说我就是一直带孩子，只有时间看娃的原因是不是说没有时间看你们的直播，是还没有来得及追这个剧。嗯，原来是这 样。没关系，现在有回放功能，大家请在 网络上面 可以追看、嗯、对 对，而且现在因为它是在央视一套嘛， 嗯， 其实像我们北京地区歌华有限它就有回放功能， 对， 嗯， 所以就直接可以在电视或网络上都可以看到了。 等娃睡了，好不好？就是，因为它确实黄金时间，一套的黄金时间、嗯、播电视剧那个时间是很多的小宝宝要睡觉的时间， 是的，是的， 就他们有点闹觉的时候、嗯，我非常理解各位父母。虽然我现在不闹觉了，但是我父母已经养成了看回放 的习惯。你 的 内心还是一个宝宝。是吧，小夏姐？ 对，还是他们也对，因为我的父母回家观察他们就会。哎，我在那个时间如果有自己要忙的事情我就去忙好了、嗯、没有关系，然后等忙完了回家两个人坐在一起第一件事，快快快快快，你把那个什么电视剧第几集调出来、哎、 但其实这个真的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90后甚至是00后的观众在关注我们这部电视剧岁岁年年事事红， 嗯， 而且在网上看到很多的留言也都是陪爸妈一起看戏，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家庭时光，因为之前呢爸妈看的戏可能儿女们不爱看，对，有些人也评论说有些电视剧一看就是我妈爱看，但我看了立马就会啊的电视剧，但是这部戏呢绝对是可以一起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静静的观看的一个亲情温暖的家庭剧， 嗯 啊，非常适合爸爸妈妈和儿女一起享受这个温馨的亲子时光。 哎，我好喜欢程阳刚才推荐的这部，就是给这部剧的一个推荐词、 啊、 因为确实现在很多的80 90甚至00后啊就会觉得说啊你们还在看这，你们看的都是什么，就会跟父母这样说，但恰恰央视一套第一是哎很顺应这个大家的一个需求， 对， 我看了几集之后啊，当然我一方面是为了程阳去看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正好那天我说好久没有看就新闻，就很认真的把这个新闻到后面焦点访谈到什么什么、嗯、就串联起来我看一下就整体的内容，哎，然后就他慢慢播就播到了 嗯 事事红这个电视剧，我说好接地气啊，我刚才就跟程阳说，我说我第一次对这个电视剧有印象就是王倩华这个角色在里面，有杨世红啊、嗯、女主也是一个大女主的概念， 的 她就撑起了整个家， 对， 然后牵着她大儿子那个时候还很小的、嗯、七八岁的感觉，然后就说因为那个时候会有一点点受委屈在村里边、嗯、对面就是一座大山， 是 你一定要认真读书 靠这个大山， 对，到山的那边去看一看，哦，当时就觉得这太有生活了， 对、 多少人曾经你的父母跟你说过这个话，一定要大山的那边去看一看， 对啊，所以就说到这个大山的这块啊，嘉荣其实内心也一直想这个走出大山，所以就用这个当兵的这个形式去，他是说跟师傅去少林寺学功夫，但其实是为了能够有一份担当来回来保护自己的家人， 嗯， 因为他最后是当了一名消防战士、嗯、其实我觉得是在以不同的形式默默地守护着我们这平常的人家们，因为正是有这些最可爱的人们在生命关头为我们付出，所以才能有我们现在非常稳定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其实更是嘉荣的一份担当吧、 嗯、哎，就是你看他说那句话也很好嘛，对不对，大哥既然读文了， 对， 哎，大哥出来 文才好，我是武将、嗯、我们家文武双全才能文帝兴旺，怎么听起来特别像 skr 对， 有点押韵， 对，特别有道理啊，说的就是程阳演的嘉荣这个角色虽然说是小儿子啊、嗯、但是呢他也一开始很淘气， 对， 就是恨不得就是全村 嗯对 都想出来暴打的那种类型、 啊、 追打， 古话说这个7岁8岁狗都嫌、嗯、这个可能嘉荣他从小这个生长的环境是最小的儿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儿子一定是最受宠的那一个、 嗯、 所以大家都惯着他，导致他在村里简直就是一个混世小魔王一样 无法无天了。 哎，但是你看他后来，我想去少林寺啊，这也是很多男孩心目当中的。 对，是因为其实故事的背景啊，在我长大的那个阶段，发生在93年。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说万人空巷齐看渴望，是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记忆。还有一部电影，那就是少林寺了。所有的男孩看了少林寺之后，都为之疯狂，说要去少林寺学功夫，认为从那个李小龙那一代 Bruce Lee 都到那个少林寺，就是中国人怎么样能够啊摘掉自己的、 扬眉吐气， 对，然后男孩一定要有担当，保家卫国，守护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根本。 哎，嘉荣在里面的这个角色，就是我们程阳饰演的这个角色，除了想要保护妈妈， 对， 哎，继续继而保护我们这个小家，在后面就是前两天的剧集当中，他已经有这种 是已经那个入伍参军， 有大家的这个概念了。 对，昨天晚上也是那个参军回来，然后跟家人团聚。今天晚上还会跟妈妈有，就是世红有一段很就是 很感人、 很感人的一段很亲密的一个戏份。 怎么办？需要准备纸巾了吗？ 没有，我希望是大家看到这个戏，感动归感动，但是要开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戏里面感动是常在，但是我们经历过其实太多的苦难，我们现在不要去宣扬苦难，而是说背后的感动和喜悦。我觉得要把这么一份成果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愿意去抽出一小段时间来温馨感动一下，这个是最好的。 感动是很多，也是这部剧啊，岁岁年年是红的这样一个常态。 对， 但是呢，程阳说了，这部剧更多的也是想要大家感受到温情。 对， 我们可以陪着父母看，这是很温情的画面。 对， 还有我们看到剧中，妈妈跟儿子之间的这个，然后儿子出去保家卫国了，再回来，这种感动温情。好，今天晚上再说一遍，我们程阳今天晚上有重头戏。待会儿就解密一下，稍稍剧透一下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真的可能是集温情和泪点，都会在今晚了。 对的， 这时间也好，周五。 对啊，大家 很多人都会 可以放下手中一周忙碌的工作，然后我们周六周日也不会播，所以就在今晚，周五晚上8点，请锁定央视一套。 我刚才好想说放下该看的孩子，后来想不行，孩子还是要看。但是这个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看完了我们的直播之后，想要看今晚程阳的重头戏没有关系，也可以看完孩子以后再回放。小人文的说程阳好阳光啊。 Hello， 在江湖也说嘉宾的笑容很动人。但是也会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年代感的。 是的， 然后背景呢也是发生在农村的。 对， 就是不知道看起来会不会就是没有太多的共鸣。他指的可能就是我们一直生活在城市里面，他担心这是他没有追剧的原因。 对， 好了，再做推荐。 对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们请放心，因为这部戏呢可能讲的是一个农村的那个年代的故事啊，但是我看到很多的观众在网上的留言也是说很温馨，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甚至说我们向往的生活那样的，能够回到乡村，回到田间，回到地头，脚踏实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受一下自然的那种环境。很多观众爱上这部戏的原因呢，就是它可以远离我们城市的喧嚣。其实每天在城市里，相信各位观众的工作压力啊，工作压力也会很大。然后呢，也希望能够在晚间有这么一个休息的时光，然后去享受一下田园的惬意和家庭的温馨。其实这点也是这部剧的一个亮点。 你看，觉得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节奏很快，觉得那样的一个农村、乡村的生活离自己很远，不想去感受一下吗？ 对呀， 不想看一看到底那个年代生活在那样一片土地上面的人们，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就说一点小细节，因为我们是在那个习大大的老家，富平那边。对，然后 取景的， 取景拍摄，然后主要的取景地也在长武那里呢。其实为什么刚才咽了一口口水，就是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是真的有柿子， 是真的有柿子。然后我们还去跟着那个村民们一起收柿子，所以有一场收柿子的场景我印象非常深刻。那 整个柿子它挂起来啊，就像一个水帘洞一样在你的面前，然后那个柿子串成串，不能说金黄吧，但是整个又大又甜，我掰了一个吃，味道是非常的好。其实就像这个柿子一样吧，它可能看起来不像那个有些水果外貌那么样子的夺目，但是它其实里面软软的糯糯的，然后有着一份真心实意的甜。我觉得其实就像这个剧一样，它外表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的光鲜亮丽， 很朴实， 但其实它有那一份甜能够让观众尝到，所以大家请在电视机前慢慢的体会这个柿子的甜吧。 啊，刚刚说，因为有听众也是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说，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是今天听了我们小夏推荐这个板块，听了程阳的推荐才开始追剧。 嗯， 可不可以回顾一下之前很精彩的剧情？ 嗯， 然后呢，到今晚的这个泪点和温情，会更有感触。你看，刚才我们就回顾了， 对， 还没有念这条留言的时候，程阳就给我们回顾了 摘柿子。 哎，在富平这样一个地方，取景地，它确实当地就有。这种柿子那种红是橙红橙红的那种颜色， 对， 啊，就 太阳下就是一照，然后也会有那种光斑那种点点的感觉，哎，就特别好看， 就很闪啊， 特别好看。 这种外在很平实啊，像程阳刚才那个形容，太会聊天了，怎么办？不用我给他拔了，他自己就已经就很高了，这个高度确实很像这部电视剧啊。我看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当时我说这名儿太绕了吧？ 岁岁年年世世红。 对，但是看着，大概也就只需要十几分钟，你从任何一集开始进这个剧，你都可以看得进去。 是的， 这是我觉得年代和乡村戏很难得做到的一点啊，就是说明编剧也很用心，在把那个时候的人和人之间的、人和大自然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给我们展现得很透彻。 对， 啊，之前的这个亮点收柿子啊，我们去回放里边看一看，找一找是哪一集。然后呢，我们现在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聊天，但是876我们要进广告了，在半点报时之后，小夏推荐继续的跟程阳来聊天，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十二，原良篇。汾酒的良心选择。良是酒之肉，虚是酒之骨。没有好良，酒便没有了健壮的骨肉。而汾酒是如何选中一粒好良的呢？初春季节，寒意料峭，我走进山西杏花村，来到汾酒集团原良采工中心，体验一粒粮食的千里跨越之旅。几经周折，我见到了为汾酒原良基地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处长。在王处长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进门那一架书柜，四层整整齐齐摆放着袋装的汾酒粮，一、二、三、九号和瓶装的大麦、豌豆种子样品。好奇于这满满样品的同时，也体悟到了王处长对原粮事业的热爱。在王处长耐心细致介绍下，我对汾酒的原粮基地有了初步的了解。汾酒的高粱基地有四个，除了山西本地汾阳和沁县之外，一个在东北吉林，一个在内蒙赤峰。大麦基地有两个，一个在内蒙古，一个在山丹军马场。豌豆很特殊，是只有汾酒在用的麻豌豆，基地也有两个，一个在河北张北，一个在甘肃永登。这些原粮基地大多远在千里之外，汾酒是怎么管理的呢？对于这个疑惑，王处长讲述了他们从三晋大地到雪域高原，山丹军马场，再到东北黑土地，四天急行军4000多公里，穿越整个北国大地的激情岁月。最考验人的体力和意志力的是，这种急行军并不是全程高速，而是县级乡镇公路，加上蜿蜒颠簸小道，一般的人真受不了这个罪。从基地开建

大家 怎么就今天才来？ 对，不要因为我领盒饭就弃剧啊，后面的故事更加精彩。 精彩， 对。 但是程阳今晚要领盒饭了，领盒饭之前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一下这部剧。 是的。 然后还没有看我们岁岁年年试试红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一下之前的，也可以通过电视的机顶盒去看回放。还有就是今晚一定不能错过央视一套， 没错， 因为今晚呢，程阳的这个角色就是嘉荣， 嗯。 哎呀，我们也说说这场戏吧，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个现实基础的。 是的， 也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青年演员呢，就是在《岁岁年年事事红》当中的王嘉荣的饰演者王程阳。欢迎程阳。 Hello。 对，现在大家镜头转过去了，看到程阳了，也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继续来听我们和看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一直播也是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嗯，哎呀，说一下就好伤心啊，今晚居然就要领盒饭了。 是的，是的。 嗯，而且他在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的消防战士。 对，他其实今天晚上呢讲的就是嘉荣非常重要的一场戏，就是他救火。当时这个戏的灵感来源于导演跟我讲他看天津爆炸，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就在前一段的时间， 几年前、 然后天津发生了一个大的爆炸，而且消防战士其实在当中是有牺牲的。有一个真实的照片，就是当百姓往出冲的时候，我们的消防战士是逆着人群冲进去的，这个也是会在今晚的剧中呈现。导演把它命名为叫逆袭的背影。其实嘉荣他演的这个消防战士就是这个逆袭的背影的那个往前冲的那个人。所以说大家今晚一定要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晚上八点收看岁岁年年事事红，看那个真实的嘉荣怎么样带领着一帮兄弟去冲入火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勇气的，而且在拍摄当中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周围都是有汽油弹，注意汽油弹它是真的会燃烧并且散发出很大的热浪，那咚炸起来了之后，那个汽油弹就感觉真的要把人掀翻了一样。你就做饭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点开那个煤气灶的时候啊，应该对，就比如说 没有这么大声 我只是提示你们， 对，他可能不小心比如说那个火砰的一下，然后那个燎到了，你都会觉得那个热浪非常大。当时我们拍摄的时候汽油弹就在我可能十米开外的地方吧，两边都有了，咚咚，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哇，当时还好我们带着那个专业的消防的那个服，带着防火面罩，然后背着各种这个消防工具进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都感觉到那个热浪轰一下就扑面而来了，所以整场戏的拍摄也比较艰难，调动了百人的大群众跟我们一起配合，所以晚上的呈现我也是第一次见，但是一定会是非常精彩的。 你也没有看到 自己 成片，就是说 成片的那个片段。 哎呀，今晚要坐在电视机前，晚上八点央视一套，跟大家一起看自己领盒饭的全过程， 还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 对，但这个真的，一方面是当时天津那个事故的时候，那张照片在网络上面引起了大家很多很多的 热议， 对，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为我们的消防官兵去点赞，说啊、画成漫画啊，画成什么，就是说，这才是一种。是吧？真的保家 对 为国，哎，这样的感觉。 其实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有点激动啊。就是真的在节目中也要说一句，消防战士们，你们辛苦了。然后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千古，他们真的是用自己的生命筑起了我们国家安危的防火墙。他们是在用生命来捍卫我们平时安定的社会。所以，到大灾大难之前，冲在第一线的就是那些最可爱的战士们，他们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但是他们有一颗心，就是我要保家卫国。其实这也是特别震撼我，也让我特别想去塑造嘉荣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他来自于农村。我们可能很多基层的官兵们，他们也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城市，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份担当，这份担当沉甸甸的就在他们的心底压着。他们平时不会说，但是一旦祖国有难，他们总是 有需要， 对，有祖国有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人。 对， 不管是国家还是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 对。 啊，这个不就是大家在网络上面看到那句鸡汤吗？对不对？就是你感受到的岁月静好，都是有人替你在负重前行。 是啊。 今晚我们的嘉荣就是那个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 是 啊，这是怎么办？是边哭着一边领盒饭，成哎，这个来源于生活。你看，艺术就是要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你演这一场戏，这个逆相当于是逆着人流，然后迎着火，迎着热浪火海去前行的。你周围也是真实的有消防战士陪着一起。 其实这一点我要再特别说一下的，那场戏导演看哭了，就是导演当看到真实的消防员战士在地上，他不是演员，他没有表演，他只知道导演跟他说的是你兄弟进火场了，他出不来了，你怎么办？当时那个兄弟就疯了，你知道吗？我们演员都拉不住他，就哇就喊加油，然后就哇疯了似的往里冲，然后演员都拉不住他，然后就说你给我回来，完了就在地上把那个帽子啪一摔，然后就捶那个消防车的轮胎，咚咚咚，然后完了仰天就那个眼泪哗就出来了。哦，当时我也在旁边， 很有生活， 对，我也在监视器看着，就是你当你真正跟自己的兄弟一起就过命的那种兄弟的时候，他可能才有这种经历这种体验。但是每一个消防战士，我相信当他们在面临危险的时候，自己最可靠的人就是自己的兄弟，他们都是过命的兄弟。 嗯， 所以当你真正跟那帮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们生活中是多么可爱，他们内心是多么纯粹，多么的善良，他们愿意在这些最危机的关头献出自己的生命，是真的，他们无所畏惧。 嗯，就真的跟他们一起去经历了这样一场，不管说这个场景是我们布置出来的，还是说它真实发生的，总之我们一起去经历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无畏，我就是要往前冲， 内心的勇敢和力量。 而且我绝对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个消防战士，完全不用演的真情流露，是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定遇到过， 是的， 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完全把嘉荣 当成自己的兄弟， 当时的那个兄弟啊， 对，所以那场戏导演看完了以后，都默默的到旁边，就是大家哎说导演呢，导演在一旁捂着眼睛， 泣不成声，太感动，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刚才程阳再回顾这场戏的时候，还是会很激动， 对的， 眼眶也会红。今晚大家看这场戏，应该也会跟导演当时在监视器旁看是一样的感觉，因为他又剪辑出来会更震撼，我们去看消防战士们他们很真实的表演啊，这个真的这表演要打引号，他们很真实的一个呈现， 对， 真的就是他真情实感的表达， 对的。 刚才这个我们有听众留言说程阳你给我回来，小夏姐姐你要按住他。 好的， 好了，我按住他，我让他不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刚才就是在广告时段那么一个小小的帽子的侧面给到大家看，就有朋友注意到了你的新发型。 哦，对， 说我看到他的头发咯，是不是因为要有新作品所以这个造型？ 哎，哇，这位观众朋友，这个心也太细了吧！我就一侧头，哎，没错，这个 我们的听众都是这样子，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就是这么厉害， 听众朋友们 给你们点赞， 对，火眼金睛，哎，这个真的是因为今天这个造型太帅，不方便亮，所以说戴了一个帽子， 而且还有一些些要保护后面角色的这个 是 不剧透的， 因为那个后面演了一个破冰行动，是傅东玉导演的，也是爱奇艺明年的开年大戏，也会在央一的黄金档播出啊，我在里面演的是林胜文，其实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关键的线索人物，大家看《人民的名义》里面应该对陈海的那个车祸印象会比较深，就是 你也从头躺到尾吗？我们指的陈海从头躺到尾还能领工资， 对 对。 我本来也想像这个陈海老师一样啊，能从头躺到尾的，但是很遗憾，因为剧情的需要，所以说胜文呢跟嘉荣一样，就 也会在某一集里。 某一集里面，对，不便透露的。 现在你已经是领完盒饭了。 收工回来， 现在 收工回来了 ，收工回京了，对的。 哦、 但因为还有一场要补拍的戏份，所以说头发也不能动，所以现在必须要保持那个剧中的角色的头发，所以就只能戴个帽子了。 哎，但是能不能透露？因为《破冰行动》听起来也是一个警匪题材， 是吧？ 所以你在里边是警还是匪？能透露吗？ 我是匪。 你看他那小黄毛， 对， 那小一撮 啊、大家看造型啊、包括那可能现在眉毛这边都有点长上来了， 嗯， 在戏里面还刮了两道那个断眉，就像吴亦凡在老炮里面的那个造型一样， 哦、 就是一头银发、嗯，然后有一个断眉。 哦，那是银色呀，你都转过来我看一眼。 因为他现在退掉了，对，他就变成 有点黄色那个。 对，因为染过头发的朋友肯定知道，就是染完之后你的头发漂了，它就是那个黄底， 嗯、 它是把那个毛鳞片打开色素漂掉以后，它就只能是这个黄底了。 嗯、 然后再上那个颜色，我上的是铅笔灰和英国灰，然后就上的是那种银灰色的那种质感的。 哦 对， 我、哦、好期待这个角色，银灰色发系，然后 一个银发的追风少年， 在破冰行动也会在19年一开年， 对的， 就会跟大家见面。这部新的剧当中，你会跟谁的对手戏比较多？可以透露吗？ 基本上是跟开场啊，就是男一号黄景瑜，然后他演的是李飞警官， 嗯、 他演的是一个正义刑警，然后他就要抓捕我。整个故事的导火索呢，也都是由这个林胜文的一个案子引发的，然后由他的抓捕和审讯，就是跟李飞的对手戏，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审讯室的那场戏。看《解救吾先生》里面，我对王千源的那段表演，吃饺子那块是戴着手铐，印象非常深。对，然后也特别想那个在审讯这场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呈现，所以大家也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程阳，不一样的胜文在审讯室跟黄景瑜的对手戏，大家可以 pick 一下。 刚才一听到开场就要跟黄景瑜有这样一个猫捉老鼠， 猫鼠游戏，对 对，就是有的这肯定很激烈，因为警匪片它一开场要给大家营造有很抓人的这个， 对的， 就会很激烈， 而且又是下着大雨，在一个村子里面，昏黄的灯光，百人的场景，每个村民手里都提着铁棒，因为要救我嘛。警察把我抓了之后，村民们他是根据真实的一个案件，其实叫雷霆扫毒，这个也是真实在陆丰那边发生的。那个村子里呢是进不去外人的，整个村子里面十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有监控、有扎车胎、有这个警戒线，所有的村民们都有武装，甚至有土枪、手枪、制式步枪，还有一些制好的这个毒品。那个是大村，那个毒品大村、然后那个这部戏的一开场就是 它有点像一个封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一个小城市， 对，就是一个小小的 村庄， 对，村庄，然后外界不为人知的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在这个戏的一开场就会通过镜头来为大家展现一下当年 是这个村里的老大呀。 没有，我是村里的这个老大的儿子。 哦，明白了。哎，这个已经剧透至此了，我们就不能再说了。 对的， 破冰行动这样一个，也是年度2019年的开年大戏，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我们也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其实到时候真的开播了，19年也欢迎程阳再到我们节目当中去做推荐。 好的， 好啊，这是你们刚才不小心看到了他的头发， 好厉害！ 但也有人说了，那就是因为要漂嘛，然后要做这种银灰色，说很毁头发吧？ 对的。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演员 是 这个职业会多多少少给我们跟我们其他的职业不一样的地方。 对，但其实毁头发的另外一方面啊，就也蛮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都是黑发的造型，包括这个嘉荣他都是黑发，然后最多就是入伍了以后理了短发寸头嘛。但这个角色我觉得想给自己一个突破，然后也是跟导演提的，就是导演最开始就说 OK 啊，给他一个造型就可以了，然后但是我跟导演说，我说我特别喜欢那个蒙嘎，就是阮经天他们演的一个电影，然后我说导演我能不能来一个蒙嘎里面的那种匪帮的感觉。 你自己真的是对你的角色有好多的戏，这是往里面 加料， 然后就说包括那个服装的质感，就是那种花衬衫啊，黑色的那种日本的武士裤，然后穿一个那种板拖，完了就很像那个沿海地区的那种小混混，但是又家里非常有钱，因为他制毒贩毒嘛，这个故事里面是这么交代的，所以说整个的造型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也是一个全新的亮点吧， 期待一下。 对， 程阳自己给自己加完戏以后，加完料以后， 加料 从造型到跟黄锦瑜之间的这个较量， 对的，真的是针锋相对的在审讯室里面。因为当时呢，我也就因为心里很有底，觉得有一句台词可以跟大家提前透露一下，就一句啊，就是你知道你们老大一年挣多少钱吗？指的是警察的老大。这个、 哎，等一下，这个台词，就是，不管放到哪个职业、哪个行业里面，大家都很想知道。 对对对，所以这个台词其实 好生活、哦， 哎，露和不露也可以，我才选择在这里说的，就这一句话，就说你知道你老大一年挣多少钱？ 好生活，然后又好有。就是好挑衅他， 对， 对不对？ 因为他其实不怕的，他觉得我反正有保护伞，我是这个村里面的人，这个村里面 我是老大的儿子， 对， 哎，这个村都是我的。 我哥也是我们村第一高手，我跟赵轩老师，我戏里非常好的一个哥哥，也是我们生活中的好哥哥。我们两个也有很多兄弟情深的戏，这个其实我到时候也会为大家再推荐一下，但这个也是我。蛮值得分享的一点，在跟他有一场在泥地里的兄弟情深的一个展现 啊，好期待啊，这个开年大戏，第一个是听起来就很燃，然后这个我们说有时候警匪真的会像猫鼠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的， 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是谁捉弄了谁，或者是到底谁在逮谁， 对 啊， 所以大家 看过《无间道》的又很喜欢反转啊，这各种你猜不透的，他又依据了一些真实的案例去案件去改编， 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戏。 对，说完了这个漂头发的事儿啊，就有女生说你们男生是不是剃光了就，对，就是男生想保养是不是就剃光了，然后等他再长，说女生怎么办？ 哦， 女生 这个那只能推荐大家去接发，据我所知啊。 啊，就如果真的很想要别的颜色或者是什么 的， 对，你说到头发的保养啊，如果大家真的是要问说怎么保养，我作为一个就是不太动我自己头发的一个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去染过它，所以我也 头发非常好啊， 对，所以我就不知道就这变成这个颜色会有我知道有很复杂的过程， 是， 对，你说要怎么把从程阳现在这个状态。比方说你漂的比较浅的颜色，你再把它保护回来。首先告诉你，这个颜色漂掉了，肯定就是掉啊。 对的。 啊，你就只能再等它长新的。 对，长新的你才能有那个发根坚韧的那个头发。其实，真的也挺毁头发的。我很多头发都断掉了，因为它头发的毛鳞片的那个养分流失了之后，整个头发对就特别脆，就比如说你遇到一点那个一拉伸它就断了。然后就跟那个假发纤维头发一样，所以很多头发断掉之后也有一些那个小发茬也会比较难看，比较不好打理，所以大家还是去漂一些颜色比较深的发型发色吧，也不建议大家去尝试或挑战这个银白色。当时我是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 是把自己给坑了， 漂完之后就当时就觉得帅，漂完之后才知道多么痛苦。 好啦，今天我们先跟程阳聊到这里喽，稍后是好歌会说话，祝大家周末愉快，记得要支持程阳的剧。 好的， 周一再见喽， 拜拜。 一号新家，生活美学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7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电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